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北京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第一个小时的榜单连连看，我们来共同关注互相关联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本周以黑马之姿上榜新歌进榜最好成绩第16名，这是来自田馥甄的全新单曲《自己的房间》。 高高的舞台下脚脱下了亮丽堂皇，是真，什么是假？关起门，不要对自己说谎，让心里就躺在地上，将痛的脚晾在床上。

走着走到了永恒，还请你们陪我们见证。 本周榜单有田馥甄个人的新歌全新上榜，也有 SHE 的新作进入到推荐行列。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本周的二号推荐新歌 SHE 纪念单曲17。这首歌是由吴青峰词曲创作，也是在2012年那时候的树之后再次为 SHE 写歌，都是从团体出道，都有着 solo 发展的经历，必然也更懂对方的感受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本周中歌榜以第17名的成绩上榜，一直不断有影视歌曲推出的刘惜君，那这首新歌也是电视剧《天盛长歌》的概念曲《如锁》。 昨日被风卷碎，叶落纷飞，只为你那一眼至今锁眉，恩怨任时光堆叠，年少却落尽了多少秋水，踏遍了云和月，为爱迂回 生活落，解不掉是谁。 此生为你如昨。想成了风雨，对不起，保护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两忘曾经里不愿你，心中 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忆莲、张惠妹演唱的《双影》，它也是周迅主演的《如懿传》的主题曲。 最近最有热度的女团火箭少女101在单曲《卡路里》之后也有了第一张 EP 的计划，同名主打歌呢先期亮相，这就是有着复古风的壮，本周中歌榜以第27名的成绩进榜。这首青春活力的《壮》来自于火箭少女101。这首歌曲当中加入到了80年代的复古摇滚元素，对应到80、90年代正是华语偶像团体从开始到蓬勃发展的年代。也许现在喜欢火箭少女的小朋友，他们的爸爸妈妈当初喜欢的会是谁呢？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一组可以说是前辈级的偶像少女组合了，和火箭少女在名字上也有相似之处。这首歌呢当年是通过广告而红遍全国，我们就来听这首《快乐宝贝》，来自青春美少女。

对于人民公敌这样的经典剧作的改编，奥斯特玛雅认为经典剧作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因此在改编的时候往往需要找新的形式去重写，但新的形式不意味着彻底抛弃经典著作的原著，而是体现在细微的思考中，比如每个简单的动作可以有哪些其他的表演方式等。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你好，我是孔化。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榜上歌，这是本周以第29名成绩进榜，徐良、杨威共同带来的《至尊宝》。徐良在这首歌里将京剧和摇滚中西混搭，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杨威一起合唱，那一身 day 简直太帅了，我们听听看。 我笑得皮开又肉绽，就莫问离合悲欢。你看我一切不真，浑身湿的颜色，所有生死乱，却不敢看破阑珊，岁月璀璨，细数全都是遗憾。什么妖魔鬼怪，我一刀两断，跟诸侯是往事一段。 诸多 孙悟空，西游记大话西游榜上的至尊宝，此刻这首榜外歌齐天，包括还有像比如戴荃的悟空，卢冠廷的一生所爱等等，虽然歌曲不同，各自都有不同的主题风格，却都是和孙悟空这个形象紧密相连。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六月份的时候呢，歌手朱新东推出了专辑《我有一个朋友》，两个月之后朋友胖了，在八月推出了庆功 bonus 单曲，在本周中歌榜是以第34名的成绩上榜，我们就来听这首《我有三个月月友》。 发光之字，太多醉人盛放，多么美好的时光。影头前尘由你讲过头，我比你还后悔，感化令我没淡忘，开心声音千世流放。从怀念天涯迷人的红霞，星辰里好吗？无论上镜拍照或银幕下，头发眼镜绝对闪电下，欢乐的年华，温热的红茶，谁爱上笑，这就叫念挂，因你的笑照顾着大家。当年如银河发光，多年那观众仍在看，多么美好的时光。诗意破字由你讲，欣然你的笑容盛放，仿佛是最后殿堂，今宵星空胜过亮光。在怀念天涯迷人的红霞，星辰里好吗？无论上镜拍照或银幕下，头发眼镜绝对闪电下，欢乐的年华，温热的红茶，谁爱上笑，这就叫念挂，因你的笑照顾着大家。 方说有球迷形容退役后的科比是何斗比比，李宇的 EP 李宇扩充成专辑，取名叫做《雨里言语》。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月八女且》，为了纪念他的好朋友肥姐沈殿霞。好，我们回到榜上继续来听歌，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这样一首校园风甜蜜感觉的《夏日风铃》，首周进榜第22名。 着白轮的诗句到海里无法抹去。如果云朵很近，如果呼吸很轻，如果樱花风铃就像你在耳语，若白驹之过隙，伤痕的虚度光阴举起，就像一场电影。 我的爱情字典里找不出你之外的字句，你的气息，你的声音，你留下的烙印，不管故事结局多少曲折，只要我还相信这首歌不会暂停。看着你，看着你，闭上眼睛都是你，告诉你，告诉你，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清纯美好的校园风来自于汪苏泷的夏日风铃，接下来这首榜外歌来自于拉拉许佳莹我们的十年。这两首歌同样是和某游戏合作十周年的纪念曲。 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新歌二号 S.H.E 十七。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 新歌三号阿丽，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 新歌四号蔡徐坤 Wait Wait Wait。 新歌五号丁薇风度。 爱都让得出这没有人的路。 新歌六号汪苏泷盗火。 盗去火中的我变出人笑中我。 新歌七号汪小敏心机。 苦心经营天际天地。 新歌八号后弦瓜很甜。 你瓜很甜，你爱很深，偏偏你要说再见。 新歌九号唐汉霄清晨。 不为这一世间明朗。 新歌十号孙浩然五十度腹黑。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吃出来的美丽。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具体 事项。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40位，法兰黛乐团，我们一定会再相遇。39位，陈世安，坏掉的大人。第38位，许魏洲，橙色天空。第37位，谢娜，那就是快乐。第36位，周慧，被遗忘的时光。 那缓缓飘 第35位，爱乐团王超，在路上。 什么叫做拥有？真的拥有？哪里是我的方向？

张杰的 Live 版翻唱自 Vitas 的代表作《星星》。今天这个小时我们关注到的是歌坛的 Live 王，在歌唱领域，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的张靓颖还有张杰都是领悟通了的歌手。张靓颖已经完全可以做到美声和流行同体，而张杰漂亮的高音已经可以媲美同声天籁。作为 Live 王的张杰今年也将推出自己的专辑 We Live。说到 Live 王，就不得不提到下面这支组合。那他们的 Live 人生无限公司巡回已经过百场，五年十一场鸟巢开唱，不仅仅需要实力，更需要人气。有人质疑为什么五月天可以取得今天的成绩？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经典众多，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非常的团结。阿信自己就有个很好的比喻，想让别人对你竖起大拇指，仅靠大拇指是做不到的，还需要其他四个指头配合。

是张惠妹演唱的调了。在现场阿妹才能更好感觉她音乐的张力，也很少有歌手可以在快歌慢歌当中有不相上下的经典之作。在这个以唱功取胜的年代，张惠妹依然是流行音乐的一个标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他的嗓音如今也是越磨越亮，很多人说他是行走的 CD。 我觉得这个口号可以改一改，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 CD 了，倒不如说他是行走的 WiFi。 歌手除了有唱功，更需要有流量嘛。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演唱的这首歌了，这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现场，他翻唱自菲尔乐团的《我们的爱》。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每次电影节的举行都会受到万众瞩目，特别是欧洲的三大国际电影节，即威尼斯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更是吸引了众多的影片和明星。近日正值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举办之际，众多明星红毯图纷纷出炉，各展时尚魅力，十分养眼。在阴风阵阵的首映礼上，蒂尔达·斯文顿、达科塔·约翰逊共同亮相威尼斯电影节。这是一部由意大利导演卢卡·瓜达格尼诺执导的电影。来到红毯，最强劲的当属 Lady Gaga 了。虽然此次造型不会过于奇葩，但吸睛程度还是满分。 Lady Gaga 和布莱德利·库珀携新片《一个明星的诞生》亮相，一身粉色羽毛礼服就像翩翩起舞的仙女，配上黄白的发色和简洁干练的发型，十分适合引得众多镜头。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 第三十位，吴亦凡 Hold Me Down。 第二十九位，徐良杨威至尊宝。第二十八位，齐豫好妹妹乐队传歌。二十七位，火箭少女101撞。第二十六位，黄绮珊时光。第二十五位，周深云裳羽衣曲。 故事鲜艳，而缘分却太浅。 第二十四位，阿朵选择原谅。 站在镜子前， 第二十三位，张碧晨见与不见。第二十二位，汪苏泷夏日风铃。第二十一位，魏如萱晒伤。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Live 王。如今呢，我们可以看到演唱的歌手更多的是拼巡演规模，不会像过去拼专辑的销量。不管是在 CD 当中还是在演唱会当中，硬实体是基础。我们看许巍的演唱会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他演出的规格也是越来越高。看过此时此刻巡演，一定会对下面这首《空谷幽兰》印象深刻。水墨画的视频背景和摇滚中国风配合得恰到好处，美不胜收。而许巍也从早期的呐喊，后来的如诗般的温暖，转化为如今散发出一种既深且广的胸怀。 红叶红叶，白霜渐渐，冷笑君心，万古青春。风之恋，山外之山，晚霞几朝，星夜无眠。 现在我又是真了。 这是汪峰早期代表作《花火》。在歌手当中，汪峰算是非常勤奋的，能将小众的摇滚带入普罗大众的视野。除了多年的坚持，当然他的音乐也反映了时代的缩影。现在歌手也越来越注意到乐队的重要性，因为唱乐队和唱伴奏带现场带来的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不少流行歌手都已经是以乐队主唱身份重新再出发，这当中也包括萧敬腾、谭维维、白举纲等等。榜上歌手陈楚生也是当中之一，现在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 Spicy 的主唱。我们就来听这首本周排在第31位陈楚生《一夜》。 这一夜是伤心夜，才与他说再见。这一夜是孤独夜，半瓶酒和半支烟。他轻盈的脚步在霓虹下起舞，燃烧了整个黑夜。我灵魂被他摆布，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这一夜美丽的夜，想与你跳支舞。这一夜浪漫的夜，能不能和你相遇。脚步忘记了这世界，我爱这音乐，我爱这世界，我爱今晚的一切。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再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跟随着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什么难得在糊涂。这一夜放纵的夜，霓虹在跳舞。这一夜危险的夜，别人寻找着猎物。跟随着音乐脚步在霓虹下起舞，燃烧了整个黑夜。我灵魂被他摆布，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他身边。来吧来吧去跳舞，让你自己再孤独。来吧来吧去跳舞，跟随着放肆的队伍。来吧来吧去跳舞，就忘了所有的痛苦。来吧来吧去跳舞， 村庄，我曾和一个。 这是袁娅维在歌手舞台上的战歌阿楚姑娘。追求细节的袁娅维，我们可以听到她唱歌当中的每个字的处理都有自己的讲究。 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温柔的晚风啊，请你带走我的惆怅吧，别让我追随 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在现场有不俗功力的歌手们。最后一位歌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拉拉徐佳莹。即使是在登上歌手这样的舞台，她也是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用嗓音抓住人心。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现场版这首《失落沙洲》。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老公，来粤港海鲜自助开业了，400多种海鲜美食。 什么？400多种海鲜美食？ 可不嘛，午餐239元，晚餐269元，我们就去来粤港海鲜餐厅吧。 丰台区梅市口金汇广场2层，6863-3191，倍儿超值。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